此刻听到的是马里娜和伦敦交响乐团的合作。其实在早年间呢，马里娜是伦敦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首席，他虽然为英国指挥，但是却声名远播，经常活跃于世界各地的音乐中心。他先后和欧美各国近20个优秀的乐团合作，或者担任音乐总监，或者坐镇指挥，或者客串，短短的几周长达数十年。还有呢，就是直棒所到之处都会获得乐团乐手们的人缘。那马里娜早年是个乐手，就像刚才我所介绍的，他就是在伦敦交响乐团担任首席，所以呢，他和其他的指挥相比呢，他可能更了解乐手吧。他从来都不做独裁者，而是以演奏家去指挥和领导乐团，因此许多乐手都喜欢称他为绅士先生。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比才的音乐，当然也是来自于指挥家马里娜的指挥。我是王卓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，明天永恒的魅力，继续分享经典吧。明天见。